好，翻嚟第二节星期已得到，今集今节要继续帮阿老萧护短嘅。咁啊嗱，我哋睇翻佢嗰个叫做咧，往绩都唔错吓，不过系近呢一年咧嗰个叫做预测有少少偏差。咁头先阿刁拔亦都讲咗啦，佢嗰个偏差咧系其实同一个思路落嚟嘅，所以咧一落嚟系全部错晒。点解咧？因为头先你所讲啦，就系个趋势， 冇错， 佢完全忽视咗呢个趋势。点解我一路都讲呢？其实香港嘅楼市升都系一个趋势嚟噶嘛，原因就系形成咗几个客观因素。嗱，楼市我哋第三节先讲，因为第二节咧都要帮阿萧生保护萧生嘅，系嘛？咁佢嗰个阿刁伯，你讲下个趋势咧。 嗱，其实老萧咧最常讲嗰样嘢就系话，如果系一个单对单只抽嘅选举，你就尽量咧唔好靠咁边，向中间靠拢，就攞多啲票。 系。 因为太激的话就少嘛，以前呢就好似一个嗰、那个分布就好似一个单峰骆驼咁样，中间就多啲嘅， 两边两边最少嘅， 越嚟越少， 你越极端越少嘅， 越极端越少嘅。但问题系近呢段时间你睇翻唔系，你留意一下今年嘅选举，点解我上个礼拜冇嚟做啊？我系唔敢估去到最后嗰、那个礼拜，我唔能够，我唔会话事后孔明话中，但我系。去到唔敢估嘅地步，因为今年系好怪嘅，留意一下。英国， 我哋买大热门啦，算即系点解人买我买，不过我哋唔买，觉得啊佢会赢咁解啫。 嗱，你睇下，你睇下今年发生过咩事？英国退出呢个欧盟， 系 已经系第一个， 系 已经话俾你听，啲人嗰个谂法、那个情绪系可以去到咩地步？ 系 跟只系一个口号嘅啫，结果咧搞到后屘咧，啲友咧系。去咗之后，然之后先查下点解，先知道自己濑咗嘢噶。 系好多号嘅咩？ 唔系好多就话，退咗之后，就啲人唔会入到嚟啦，咁样。即系欧洲、东欧嗰啲过唔到嚟啦。 系 而家发觉吓，唔系噶，原来退咗唔系呢样，唔系唔即刻得。 佢好似嗰个唔知边个条款系嘛？根据翻嗰个条款 啊， 我知时间食， 但系佢就唔得嘅。好啦。呢一度咧，嗱，另外睇下今年其他地方嘅選舉啊， 嚟緊意大利，嚟緊意大利， 嚟緊我講歷史先， 仲有法國 歷史先。今年德國嘅地區選舉咧，已經係俾一啲即係反對移民嗰啲政黨咧， 係 有斬獲噶啦， 係有啲斬，係 有啲斬獲噶啦，係 啊， 又喺呢度啦。另外法國咧。在个地方选举那里你看到个极右派呢是有市场不单止他几乎是有机会拿到一些地区的议席的 是 就是做地区那些即是 governor 那些 因为法国上年11月13号就被人恐袭了 是啊 一逢新这些东西呢他那个地方的人就一定会转的了会转向因为呢会转向呢保护主义 他争一排外他争一得的尤其是马尔勒庞他争一得的咧嗱呢啲咧就叫法國雷動啦， 係 佢啲雷動勁過香港， 係 所以嗰啲咁嘅老左就真係話咩退選就係林鄭退選啲就係咩損害民主啊乜乜乜乜，你睇睇法國， 係 人哋死對頭咁多年，社會黨同埋右派嘅政黨可以合作一個退選一個去，就為咗頂住個極右派嘅唔俾佢上， 係 今年咧。就法國點解冇事呢就是、因為佢哋呢兩個黨咧，臨尾到第二輪選舉嗰陣已經傾掂咗數， 係 一啲就你出，一啲就我出， 係即係大家協調， 大家協調， 係 雷動嚇、啊，即係第一次選舉低嗰個自己走， 係 咁樣先保得住， 係 即係你睇到咧嗰、那個勢力嗰個抬頭，而家咧直頭係發現到咧就係話。不是一个单峰骆驼在中间一个高峰，而是咧 双峰 骆驼，保守派有保守派的高峰， 系 进步派有进步派的高峰， 系 你千祈不要埋中间，埋中间就对不住是个山谷嚟嘅， 系其实香港都是的 冇错， 冇错， 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咧。嗰啲面目模糊嘅派嘅嗰个民主派咧，全部输晒。 最多嗰、那个唔系民主派，系面目模糊，唔知系乜嗰啲啊。 系 最明显嗰个例子， 中间派 最明显嘅例子叫狄志远。 系 冇人灌票，佢就万几嘅啫。 系 你睇晒。 哦，咁唔错。咁你狄志远，因为其实佢啲咧就唔系中间派，好明显佢哋系投咗共，不过咧佢就扮中间派，扮中间嘅。 但有啲叫 咩叫中间派咧？其实调翻转头啦，民协。街工呢类型， 何秀兰， 呢啲好明显咧，佢 其實你話佢一啲都唔進步，佢咧已經去咗一個面目模糊、思維掃清嘅階段，所以全部選唔到。 另外仲有，如果另外嗰邊嗰啲嗰個咧就方國山， 係 嚟去都係三萬嘅。 哦，係啊，係啊， 方國山選都係三萬嘅。 佢又去唔到，我都話啦，今年咧做咗個嗰個調查，民意調查有 17.6% 嘅人咧認為咧係要取消一國兩制嘅，係要行一國一制嘅，我都話啦。那些建制派亦都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建制派，他们没有人够胆理直气壮出来支持一国一制，要废除一国两制，你们的香港人人心尚未回归、啊、身为立法会主席竟然还是英国籍，这些呢对国家民族呢都是不利的，是不是支持共产党要支持到底，是不是 不用遮遮掩掩， 没错，遮遮掩掩做什么呢，理直一条气壮，是吧，共产党有什么对你不住、啊、竟然不够胆大声讲出来。 所以呢这次游行他有四万人呢，其实他们不是收过钱，但是每人大大声声给五嚿水出来参加的。 那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没有的。未去到这个阶段，因为现在呢人心尚未回归、啊。最简单的例子叫做梁君彦，是不是你不是说给个立法会主席去做、啊、他英国护照揸一世揸到落棺材。是不是，所以 你都不知道啊， 他都不知道啊，唉，真的你想想，曾玉成不是做立法会主席啊，他都不会放弃加拿大护照啦，屌你想想、 那個、可能是的，真的 是啊，他不是要做这个位置，他喂好撚难入的加拿大，周星驰申请了几次都不能批，说他是新义安成员，你知不知道加拿大护照很矜贵的，是咪？刘德华申请都被拒啦， 冇错， 系咪？就是因为同阿响生拍过几套戏，就俾人话佢新义安，咁啊唔公道嘅。 所以头先讲呢样嘢咧，就系、是、话一个两边走嘅趋势，就唔系话就唔 各走极端啊！ 你千祈唔好话走埋中间啦，即系呢个 中间冇票嘅，冇 呢个咧就唔系潮流添啊！呢个系趋势，起码有几年 系全世界嘅趋势。其实呢个趋势由香港开始吹起嘅，踢劫叫做赶蝗虫。嗰啲嘅一個趨勢，其實全世界都係噶啦。跟住咧，一個經濟點解咧？其實係因為量化寬鬆而引起嘅。任何嘢都係因為量化寬鬆而引起嘅，包括樓價咁貴。點解咧？因為一個銀紙啊，大量供應去市場嘅時候咧，銀紙就要揾地方去拍噶嘛。你明唔明啊？啲錢太多。所以话咧，啲人话喂，美国、香港唔加息，当时我咪讲解释咗联系汇率，就算你解除咗联系汇率，香港嘅利息都仲系咁低嘅。点解咧？因为啲全世界嘅钱系蜂拥而嚟，你试下加一利息啊，俾五万亿欧元你俾一厘我，五百亿欧元，边捻个俾啊？二五百亿欧元一厘啫，一厘你都俾唔掂啊！而家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系几多钱咧？一个月系0.34厘。已经是八个月新高嚟嘅啦，原来创咗八个月新高啊！你谂下，呢八个月都系0.34厘以下嘅一个月银行同业拆息，你谂下啲钱系多到咁样。当全世界嘅钱都咁多嘅时候，就会追逐资产，令到资产价格上升。资产价格唔系净系香港升噶，连最行唔到楼盘为人口减少嘅日本都升，都有升噶。你想想日本的楼都升了很多，不过我人即一路都有跟啲网友讲，不要买日本楼，因为日本是一个人口冇增长的国家，它行不到楼本位，它是供过于求的，物业呢日本人老死了，没有下一代去接收的，没有人租的，你物业只能够丢空，加上日本还有地震，你怎么买呢？你没得投资落这 地方。还有一样东西，它监管得很犀利，你物业啊、维修啊，同埋你出面的街道全部归你。 是啊， 所以你 成本太重了，即是等于仲重过香港包人哋管理费差饷，包埋等于你租层楼俾人哋包人哋水电，死够硬啦。 所以仲有呢一样嘢咧，就话呢个趋势其实点样嚟嘅咧？我自己有个即系其实唔系太多人讲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社交媒体系一样嘢， 我 系要嘅嘢， 我都系嘅， 呢个最重要添， 呢个非常重要嘅嘢。你谂下，好简单，你自己谂一谂，如果你自己睇开嗰啲嘢嘅。你其实日日睇咧，你好似睇翻类似嘅嘢嘅。 哦，系啊，因为你嘅习惯咧，佢系俾啲你睇开嘅嘢俾你睇嘛，即系话你本土派，你净系睇翻本土派嗰啲嘢嘅。 最现时报啦， 系啦， 本土新闻啦， 或者热血啦，又或者佢，总之都系本土嘅嘢嚟嘅。咁你如果睇开 全世界都系呢啲， 沉默之声睇开香港之报，你都系睇翻嗰啲嘢嘅。你最多系睇到东方日报，你睇唔到苹果嘅，基本上你唔会睇苹果嘅，系咪？你系叫做民主派多少少，你会经常。 常睇到蘋果啊、明報啊、叫做咩立場啊呢啲咧。但係你喺嗰邊咧，你喺建制派親建制派嘅人咧，你咪睇文匯大公網咯，睇嗰個叫做咩頭條網咯，頭條新聞啊、星島啊、嗰啲香港資報嗰啲咯。 因為以前咧，人係靠大眾傳播媒介去到收資訊嘅。大眾傳播媒介收資訊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佢真係唔可以太過偏頗。係。佢如果係嘅話，又係冇人睇嘅。咁但係而家弊就弊在咧，你真係推俾你，你 Facebook， 你真係成日睇， 其實 成日 睇嗰堆。總之所有嘅媒體， 所有社交媒體， 甚至你睇 YouTube 嘅，你睇嗰兩個兩嗰啲，全部都係其他，淨好似個 YouTube 淨係得呢片睇嘅啫嘛。 係啊，你睇唔到其他嘢嘅。 係啊， 因為以前咧，我都話你要研究一樣嘢，歷史係真定假咧。首先，就算就最簡單嘅研究呢個近代史，你一定要由中共嗰方各面嘅角度睇，再由国民党嗰个角度睇，再由外国人嘅角度去睇翻 美国、 日本、欧洲，你一定要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咧，嗰样嘢得出嚟嗰个最大公约数先至系事实，净系一方面一面支持都冇用噶。即系话新四军皖南事变系咪？共产党就话呢单嘢咧系国民党嘅点样政变，又话点样去迫害，就话国民党迫害。国民党方面就系你共产党勾结日军，就嚟骚扰佢，佢所以蒋介石就消灭你。喂，大家嘅版本系南辕北辙嘅，讲起抗日。是不是中共就话是他带领抗日，但是人都知道不是呢。但是大陆不同，大陆就很明显等于一个社交媒体，他长期受到中共的灌输，个个都以为是共产党领导抗日。 大陆那个呢，记住大陆那个本身呢不是社交媒体，大陆那个叫做一个内联网， 是啦， 他呢就大到好像一个互联网那样。 十几亿的内联网。 但他是一个内联网，啲人呢就好幸福。 是 的。因为为什么呢，他是以为自己是真的在互联网那里的。 是啊。 他以为是的，所以这些幸福感是很好劲的。来到香港呢，人都讲话有些即是比如说在大陆来到香港做事或者是读书这样。他很自然查百度的。有 Google 他不用的。 哦是啊，他不会用的，就他自然即是你 自然 接触的大陆人都是的。他看开的呢，来到香港都是看百度，用 QQ， 用微信。 你俾佢佢都唔用，因為仲有微信 QQ 有理由，因為佢朋友，因為佢朋友冇 Facebook 啊嘛。 哦係， 佢朋友大陸嗰啲冇 Facebook 啊嘛，咁呢個明白。咁但係其實搜尋器啫嘛。 唔係啊，因為佢哋唔知道 Google 先係正宗嘛。 係啊，佢哋以為我哋國家夠強大咯，我哋有百度啊，你美國嘅嘢嚟嘅啫嘛 ，Google 係我哋國家有百度啊。 所以你因為你進入唔到嚟，佢即使抄你都啦，佢喺佢心目中佢哋嗰啲先至係正版。 冇錯。 你嗰啲我唔了解，但我呢啲先系正版。 因为佢由细到大都系接触嗰啲嘢嘛。 系啊， 除非有一日， 即系你共产党，你一出世就知道佢系母亲嚟嘅，共产党叫母亲党啊嘛，佢系你老母嚟嘅，你冇理由反对佢噶嘛。 哦，呢个咁，系近呢二十几年嚟嘅现象嚟嘅。 系， 因为其实之前咧，啲人就唔系嘅，因为有之前嘅记忆啊嘛。但系近呢二十几年，即系你邓小平南巡之后，譬如前后 其实江泽民时代开始 系啦，冇错。 因为佢用佢第一，佢开始咧，佢因为佢冇咗共产主义呢个乌托邦喺度。 因为江泽民开始咧叫三个代表允许资本加入党，这个当时佢提出嚟，我谂呢个咪修正主义咯。 佢最重要，佢最重要一点就系嗰阵时六四之后咧，佢系冇咗即系合法性嘅， 冇咗个信仰，因为佢冇咗共产主义信仰， 佢就用民族主义取代。 系 咁，但系咧，但系佢又有一样嘢喎，点解嗰啲小粉红嗰啲咁信咧？就因为佢呢二十几年嚟嘅成长嘅环境咧， 经济 佢见到经济日日喺度进步啊嘛，佢未衰过啊嘛， 衰过系啊， 呢个同香港以前咪一样咯，香港九七年之前嗰几十年。即系啲人喺度，即系当个 七十年代经济起飞，好咗 个信心好够噶。但系点解而家香港个情况系变咗咧？就因为即系、就 是、 已经经历过，所以系进步咗噶啦。其实香港已经系，其实咧大陆咧大概系三四十年前嘅香港，佢就好似日日进步紧，几好啊！个自我感觉良好啊！呢啲 我又有啲嘢咁样睇，即系当讨论啦，社交。媒體令到人兩極化，其實亦都因為咧人嘅道德標準，即係喺西方國家度啦，慢慢係冇咗呢個道德標準。點解呢？因為咧，當法例完善咗，好多人就只要我唔犯法，我就做得。我係用法律呢樣嘢去衡量我人做嘅行為。以前中國 除了法律不完善的时候就用道德标准。我用道德来规范了人的个行为，但是当法律不完善而道德灭亡了的时候就什么都做得。 现 在美国佬为什么会选到汤姆森亦都可以告诉你，因为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选汤姆森有什么问题，法例容许的情况底下人是自私是啱的。即是以前大爱左交是慢慢的趋势，一路说趋势开始灭亡，因为我们包括香港在内啲靓仔都系㗎，我哋睇条法例有啲做得有啲唔做得，跟住我哋咪过分囉，屌唔大镬嘅，我打你一巴掌，我靓仔嘅时候屌见到差佬扑你一街，你样衰系咪就兜巴打佢咪上堂罚五嚿水囉，系五嚿水咋，真系见到差佬行埋真系兜巴打佢罚五嚿水咋，嗰时佢咪打得 嗰时五嚿水好多钱㗎啦，嗰时你个 即系后果系后果唔大镬啊嘛，你明唔明啊？咁但系而家个。 等于而家俾一万蚊嘅， 系啊，即系道德， 其实都打唔过， 即系道德标准。而家我哋中国系咁，变咗两极化系啱嘅。 因为大陆就更加添，因为佢一路嘅法例就系唔完善噶啦，再加埋冇咗道德，咁于是可以乱嚟。 调翻转头啦，大陆嘅法例咧系十分之完善嘅， 执行佢执行 嘅， 不过佢冇问题， 佢冇乜点实际去执行嘅啫。因为咧，成本嗰个叫中国嘅宪法咧，系全世界最完美嘅。 因为佢都系抄噶， 佢读冇，佢系抄最好嘅地方嚟嚟写落去嘅。 但系执行就另外一件事啦。 问题写落去， 但系写一吓都系斋吹唔 中国系一个尊重人权嘅国家，呢、這个大家都知嘅笑话嚟噶啦，系咪先？因为中国 的所有嘅嘢叫做 on paper， 英文叫做喺纸上，佢系一流嘅。 系， 所以而家咪从来都冇合约精神咯。 是啊， 所以中英联合声明咪唔算数咯。 哇，系咪啊？我讲到咁高层，咁高层次啊，大陆人你同佢签份任何合约，佢都可以唔认数噶。 哦，大陆系咁嘅，要先讲清楚，唔系唔认数。喺佢哋嘅心目中咧，签合约就系开始嘅谈判嘅啫。 系， 佢签咗合约先咧，其实就先开始同你倾嘅。 系， 我哋就唔系咁啊，签咗合约就做噶啦嘛。佢就唔系签咗合约先开始同你倾嘅。咁所以咧，合约精神就对唔住。是冇嘅，唔好意思， 冇嘅，所以冇办法。诶、哎，我哋本来为帮阿萧生辩护嘅，讲到去扯到咁远啦，咁使唔使仲有冇嘢帮阿萧生辩护咁啊？ 总唔知咧，佢讲嘅嘢咧，佢逻辑判断系高嘅，不过咧，对于呢个政治咧，同埋人心咧，佢因为咧已经系即系个袋友嘛。有嘅时候就有多嘢盲点睇唔到啦，就唔似阿刁拔咁啊，即系我哋啲形形役役嘅，佢唔坐地铁噶嘛，系咪啊？你啲唔够怪佢咧， 又冇搭过巴士，又冇逼过电车，系嘛？ 系咪啊？去边度有司机？咁同我哋啲唔同啊嘛，即系买餸煮饭，佢成日话清楚，佢人民超市啲嘢好抵好平，佢见唔到喺上水买水货嗰班，喂，屌你老咩？你人民超市我平你30%，咁佢唔知噶嘛？ 啊，我醒起一样，我醒起一样嘢，可以帮佢即系啊。即系互下噶喎， 系互加。 头先讲一样嘢就话，即系而家即系自从有呢、這个即系量化宽松之后，咁啊印咗银纸，咁啊搞到大家都好唔 like， 咁啊有啲即系有啲人就算经济好咗，咁都一样觉得自己受害冇益。 因为咧最紧要咧，量化宽松系令到资产不断膨胀。如果你手上冇持有资产，或冇持有大量嘅资产咧，你系冇办法。是享受到量化宽松带来的成果的。相反你是受害者，因为量化宽松令到所有你身边的所有东西都膨胀，就是你没有膨胀。这个是很大镬的。当你想想你身边个个都有900磅的时候，你走出街你企都没订企。 一样东西就是以前是不是没有发生过这些东西呢，就是量化宽松之前。 是。 有冇发生过 威马共和时代系中国嘅金元券，系咪？甚至乎49年之后嘅旧币。 嗱，讲一样好得意嘅嘢就系话，好多时嘅常识咧就而家讲话啊，点解会选唔到嘅呢个民主党？即系经济即系咁好， 系 啊又 啊美国历来都系嗱，我哋讲翻就差开有少题外话。 民主党揾钱， 民主党就揾8年钱就 共和党 败晒， 大家败翻咁多，败翻咁耐。 系啊，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是不是真的经济好而你的执政党又做得好那就会着数的，那是会选到的呢？ 其实每一次经济， 其实 经济一好呢，对于低下阶层是不是好事？ 感受不到。 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是没办法享受到经济一个上升带来的好处。反过来他们是受苦，因为呢以前 高高在上的人而家再高咗幾級，佢哋係冇變到，有錢人越嚟有錢， 即係好似香港一樣， 係啦， 有樓有物業嘅就一路越升越火箭，佢大把錢係嘛？但係打工仔冇安身之地，我住劏房，我想申請公屋要排18年。好简单咋，分钟申请唔到，搵多少少咪申请唔到。 即係以前啲人揸五层太古城，自己住一层有4层收租，以前叫千万富翁，只咪太古城都系几百万一层，自己住一层。 而家 收租四层楼收租，而家可能成亿㗎啦。咁你諗下啦，有一个千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你諗下佢嗰个叫做呢身份，你嗰份打工仔搵开20000蚊，而家加到25000蚊。哇，你同佢比，你原来人哋已经过咗亿。 冇错，仲有一样嘢。呢样嘢喺边度会反映呢？ 系 选举， 系 好多人冇留意一样嘢，就系经济好系点咧？对唔住，选举系每人投票嘅，每人有一票嘅。 系 我讲翻一啲好，即系啲一样嘢俾 一啲历史案例 倾一倾啦。好明显，泰国就系咁噶啦， 乡村包围城市， 次次都系哈信点都赢噶， 哈信赢紧嘅。 佢嗰啲即系党羽又好，嗰啲亲戚又好， 选亲都赢， 会出嚟之后都会赢嘅。因为点解？佢系专做农村嘢噶嘛， 佢系攞所有嘅钱去补贴农村， 咁就俾票佢啊嘛。 农民咧感受到喂，佢用高价去收购大米，已经大米系高于市场价收购，即系等于政府贴啲农民啦。农民感受到着攞到着数，一定投佢噶。所以咧，你讲得啱啦。佢嗰阵时有个佢嘅替身，两个字一时间。 沙马 炒 餸嗰、那个炒咖喱，煮咖喱俾人炒咗个， 真系电视台煮餸。 煮咖喱俾人炒咗嗰、那个， 唔系你选几多次，但系咧， 佢只能够靠军人独裁。 你讲得啱嘅，有几年咁行。而家泰国已经变咗啦，即系呢次军人政府改啊，政府几年而家改宪法，一样啲人选都系选翻军佬，因为佢觉得军佬维持咗唔好再咁乱，再咁嘈，就变咗人心开始追求安定嘅时候咧，就而家军佬话事。同意曬軍佬九成人出嚟選都係軍佬贏， 唔係因為點解？唔係因為點解咧？嗰次個公全民投票就因為你做又死，唔做又死。因為點解咧？你投佢就佢你唔投佢死咩咧？佢就永遠唔交個權力出嚟。你投佢咧，博佢仲會話佢應承咗你交俾你。 係根本上就係人心唔想再咁 亂得太耐咧，啲人就想要安定。當安定得太耐咧，啲人就想變。 你認為佢交翻個權出嚟，跟住去選，跟住佢唔啱心咗，佢又再嚟嘅啫，係根本上就需要穩定。點解即係得罪泰國人都咧？蒲美蓬唔係一個好皇帝，因為每一個都諗住佢以前僆仔嘅時候點樣為泰國嘅嘢，其實係人心喺呢一度就係、是、穩定。佢喺度嘅時候，我哋就安定。 係穩定啫，其實一個人。 其實就係兩個字，穩定嘅啫。我哋香港呢兩三年點解？即係我哋話頭吹雞吹唔到10000人。 係啊，唔會再有10000人嘅。 唔係啊，好難嘅。但係點解會一來失望，二來嘈咗咁耐，可唔可以唔好嘈啊？包括我在內，日日睇住啲新聞，今日又人大又咁個咁，你都好厭噶。是不是人心在思辨緊嘛。 不是这个是689的成功咯。就是用这个密集轰炸炸到你呢顶不顺为止。 但炸到你顶不顺，但是到最后尾 689, 因为你真的黑人憎，我虽然呢面对这些新闻好怕啫，但是当你689再当选的时候，即是市面上会再烂一点咯。是不是，但现在烂的时候是共产党承不承受得起再烂一点下去嘛。 而家共產黨咧，其實係唔會承受得，即係唔會有承受到嘅。點解咧？因為而家香港你已經好穩定噶啦，超穩定。坦白講啊，你根本冇需要揾個嗰啲強人出嚟統治。香港已經冇反對派，基本上冇力啦。 而家中國大陸亦都一樣。啱啱我呢幾日去完廣州翻嚟，識到一個阿 Tony 嘅同行，佢係專做賣鋪嘅。佢講咗幾樣嘢，喂，我仲笑笑同佢講，喂，點啊？啊！呢轮啦，广州楼市咁劲，咪搵好多钱啦，唔关我事。我唔系做楼嘅，我做铺。 嗯， 做铺冇生意， 我真系冇运行啊！ 吓，冇运行，我坐喺度食咗两年谷种噶啦。你而家楼升几多倍，对我冇关系。我做铺。 大陆嘅商业地产咧系好差嘅。 佢同你讲啊， 有钱噶，有几亿以上嗰啲走晒噶啦。佢今日同我饮紧茶，仲话冇问题啊！佢听日已经喺美国啦， 正常咯。 系啊，因为佢连先兆都唔俾你啊，系，但系佢都讲，佢带咗钱走啫。佢啲物业一个都冇卖，佢谂住留翻条根喺大陆，永远唔卖咧，佢嘅钱就保咗喺度。出边有咩风险咧，我就有大陆呢嚿顶住。人心，共产党都顶唔住。你估佢真系唔系傻噶？佢喺度不停咁计紧啲数。你香港再咁搞落去，佢一样顶唔住。因为佢而家大陆人嘅人已经系思变，尤其稍微揸住钱嗰啲，已经不停向外走。 所以咧，啲人咪傻咯。有啲友而家走去，而家走去话翻去咩咩清华，走去读咩政治学院，然之后谂住就识啲人，跟住翻嚟香港可以威威啦咁样。但系对唔住，大陆最劲嘅人系去晒美国。 系啊，出晒去。 你去到美国咧，就会识到啲劲人啦。你去到清华北大咧，就对唔住，你只会 识啲基层干部。 系啦， 你最多可以识到啲基层干部嘅啫。 嗰啲咩村镇啊、乡啊嗰啲咧，就识到啦。 唔系咁都有多少着数嘅？你咪勾结下嗰啲，咪喺村镇度搵下食咯。 吓、啊，你想 搵大着数就 沒，你想做大嘢就冇啊，就唔该你真系去美国读啦。 系嗱，咁啊嚟紧嘅经济咧，你点睇？阿萧生就话嚟紧会经济崩溃、哦， 我唔信 那个叫做萧条、哦， 我唔信。 嗱，佢旧年讲咗啦，旧年咁啊，当时 佢话特朗普赢咗之后，跟住世界末日添，但系你信唔信？ 股市升到创新高， 系啊， 世界末日嘅意思系咪啲创新高 啊？系啊，因为咁多年啊，你睇下啲美国嗰啲总统，你睇下列根啊，嗰阵时选嘅时候又话自己对大陆几强硬。结果咪又系咁，克林顿啊，一样开始嗰阵时系肥啊，老布什 噶，都要为喂最紧要咧，每一个美国总统咧，佢都要顾及美国利益。 结果咪克林顿俾个最惠国 最惠国 大陆咯。 我话俾你听啊，唔系俾最惠国啊，系汤姆森佢做咗总统之后，中国嘅经济拖慢咗佢唔止二十年啦。我唔好似佢咁噶，我啱啱今日晏昼。同个大陆朋友饮呢、這个食饭喺香港，佢落嚟香港揾我，即系吹水啫。咁我成日吹水。佢而家买咗中铁，即系中铁建。佢咧就而家咧就喺屏山啊，做咗一个物流仓。物流仓系做乜嘢嘅？做呢、這个轻轨嘅车厢啊，即系你火车啊，同埋高铁嘅车厢啊。全部呢啲嘢準備去緬甸、柬埔寨各樣嘢，你圍堵唔到中國嘅話，即係換句説話咧， 佢走出去啦。 佢走出去就一帶一路開始，而家佢泵緊水，已經成個國家機器啊，全部響呢啲。佢除咗燒咗產能之外，佢仲將錢排帶出去，然後再揾嘅錢翻嚟啊。而家已經全部係咁做。當你佢嘅錢一咁樣做嘅時候，個全世界東南亞經濟又再向上，又再飆飆。 即係全世界咧變咗咧，中國咧想取代美國成為呢個經濟火車頭。不過咧取唔取代到就唔知道，但係中國咧一定可以打破呢個倒鏈效應嘅。 不過要小心一樣嘢。以前美國佬喺譬如話非洲喺第三世界國家，點解能夠大陸爭呢？ 是 因為美國都仲要講少少。 讲少少 啲人权啦， 讲啲良知啦， 讲少少嗰啲所谓普世价值啦。但系你条 Donald Trump 咪唔讲噶嘛？ 系啊， 咁到时咧，佢同你争起上嚟咧，又要睇下未必有着数噶喎，两睇嘅啫喎，呢样嘢要小心喎。 唔系、 啊， 我又觉得唔会噶，唔会喎。 你更加无耻不及共产党，共产党使钱。台底钱，你起码你最多咪同你争我平啲，点样保持？ 唔系噶， 但系 好易噶。 人哋排山倒海，底佢揸住个筹码大过你。共产党已经其实成个柬埔寨、成个缅甸根本上， 啊、 你而家老挝 好似殖民地咁样噶啦。 我可以好坦白咁讲啊，金三角啊，仲罂粟仲鸦片啊，你联合国话帮助佢。消除毒贩啊！边个出钱？全部改种橡胶园，全部都系中国佬。所有嘅边境，全部都系中国佬。成个金三角，而家全部变晒种橡胶，全部都系中国佬俾钱。 但种橡胶搵唔搵到食啊？ 就搵唔到，因为全部种橡胶嘛。 哦 啊、所以有个网友 都要种翻下，因为嗰度好好理钱， 争得远咯。 好简单啫，种鸦片。 种罂粟是要种啊，而家所有嘅毒品是化学品嚟嘅，沟嘅啫嘛，大佬啊！ 咁啊系， 嗰个时代变咗，你仲谂住我种鸦片搵到食？而家种鸦片嘅真系搵到搵唔到食，所以佢先至肯种橡胶啫嘛。 系、哦、啊，因为有嗰啲化学嘅呢啲咩 K 仔啊，嗰啲全部都系化学药品， 冰毒啊，全部都系化学， 仲有 我系沟出嚟嘅啫嘛。 哇，反而食白粉天然啲、 啊，系啊， 唔系，仲有一样嘢，好多人唔知道，好多人唔知道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金三角已经系俾人取代咗噶啦， 系 阿富汗啊， 哦，搬个生产线搬咗， 好犀利噶阿富汗， 我都话啦，好犀利嘅，都系因为你要种，而家。即系大家啦， 金三角唔够阿富汗做， 唔系啊，因为阿富汗啲人更加穷啊， 系唔够阿富汗做啊， 仲穷过你而家、 啊。我都话啦，你即使话你做都唔及， 即系好似当年唔系咁，每个 狗啊要成本嘅，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始终咧，佢白粉都有市场，虽然卖少咗，嗱，你睇门徒啦，都知道啦，佢卖白粉嘅生意差咗噶啦嘛，差亦都系好好利钱噶嘛。 咁啊系，但系即系话，如果用白粉嘅嘢同 K 仔同冰毒。而家个世界都我哋话个趋势潮流，化学品沟出嚟平到唔恨啊！佢啲化学品嚟嘅啫嘛，系咪啊？ 系咁啊系。喂，呢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又冇办法完成帮阿老师护驾，咁啊下一节翻嚟咧要讲楼市啦，咁啊下一节翻嚟再倾过。